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讲一集谈通宵。 吹笑， 谈吹笑好啊！谈 吹笑，吹笑都冇乜技巧好讲嘅啫。 唔系嘅，嗱，我话俾大家听，吹笑咧有一样嘢就系、是。你大家睇鹹片咧睇得多，吹簫如果就咁攞隻手捋，就攞個口含住個鳩頭嗰啲係假吹啦，即係吹流簫嗰啲係最撚假咯，覺得，即係喺個口吞吞下嗰啲最過癮啦，屌！ 即係成喂咁啊，其實深喉有冇趣味嘅咧？又 過癮 喎，過癮嘅，點解咧？其實有咩分別咧？我真係未試過啊。 幾好玩。 我即係其實係冇一種，只係有視覺上面嘅 刺激。唔係啊，真係有呢個感覺上面效果啊。 係㗎。係 啊，你要試下啦，筍哥。 係有機會，有機會。 有機會有試下。 我哋原來好撚多女聽眾。 係。係咩？ 係咯，係咯。 我哋個留言版冇女聽眾啊！ 佢唔寫啫，我啲女仔 friend 聽完之後咧，有時都啱啱就特登打電話嚟講下嗰個銀色臘腸褲。 真定假？ 啊！佢又笑撚到喊啊！佢 笑到喊好撚緊要噶啦！ 真係 我好多年都未試過笑撚到喊。 所以我諗我哋咧呢個節目咧，即係除咗有時講下時事經濟之外咧，講鹹濕嘢都係我哋其中一個。 尤其俾女聽眾聽下啲鹹濕嘢，男人係中意啲點鹹濕嘅嘢。嗱，我哋今日談通宵。话说阿笋哥呢排成日通宵喎， 好卵惨啊！真系人间肺炎啊！真系 系 冇咗我咪最即系咧点讲咧？其实咧就我谂，如果晚晚通宵咧，即系好似做康间咁啊，应该冇问题嘅，因为你惯咗嘛。 啱啊，个 cycle 惯咗， 你个 cycle 调转咗嘛， 即系个生理时钟调转。 但系而家咧最扑街系咩咧？一个礼拜可能咧翻一日咁样， 系 咁，但系你平日要翻工喎， 啱 呢个就最大镬啦。 系 即系你真系唔够时间休息，你夜晚你早前一日咧，你要調轉咗個時鐘先。 係。 由嗰晚。 唔係，我想同大家強調一樣嘢。阿筍哥通宵之後嗰日要翻工嘅。 呢個先係最緊要。我最高紀錄啊，好似做緊38個鐘。 人哋一個禮拜先做38個鐘。 哇！屌老母，哇！真係辛苦到咧。 我話俾大家聽，有一樣嘢叫通宵後群症。咩叫通宵後群症咧？你個人咧就會發覺。你做完一晚通宵之後，你個人冇汗出嘅，即係總之你做好辛苦嘅，個人都會唔出汗，好乾，想飲水，瞓唔著，開始思維開始慢落嚟， 同埋唔想打飛機， 係個人好攰嘅， 條賓州捱唔到啊！ 即係你個人根本食極唔飽，仲有就係、是，同埋食到唔知食緊啲咩嘢嘅， 係條脷冇味嘅， 冇味㗎，仲有就係你瘋狂飲一啲刺激性飲品都對你嘅即係精神狀況冇任何幫助。 喂，嗰啲人话咧，如果挨通宵咧，饮葡萄式啊，或者红牛嗰啲有冇用嘅咧？ 饮狂牛都冇用啦，唔系饮红牛啊！嗱，我想同大家讲，我就当嘢，即系做护士就要当嘢噶啦，做医生又要当嘢噶啦。话说牛医生当时，即系医生，我话俾大家听，任何嘅当嘢都唔够医生当嘢咁辛苦噶啦。嗱，医生当嘢咧，喺急症室当嘢或者一个 surgeon 当嘢系点嘅咧？你当完嘢。成日當完嘢啦，譬如你今晚翻放5點鐘，咁你今晚要當嘢，咁啊點咧？5點鐘到聽朝嘅9點都係你嘅 duty 時間。 6、7、8。 啊，阿筍哥數緊幾多個鐘頭？ 喂，四個鐘啫喎。 夜晚5點啊，到聽朝9點啊。 夜晚5點到6點。 唔係啊，晏晝5點。 哦， 晏晝5點到聽朝9點。 哇，好撚金喎！ 嗱，我話俾大家聽。如果你喺做一個 surgeon 當嘢， 14、16個鐘， 係你喺伊麗莎白突然間有單炒車，咁你諗下幾多個手術要做？咁你企喺度咁多個鐘頭，你有咩效果？咁咧，所以醫生當有撚慘啊！聽朝9點，你唔好諗住瞓覺，繼續翻工。 哇！咁撚癲嘅。 係啊，繼續做你平時嘅嘢。 咁咪好快，佢屋企人咪同佢守夜。 通常好撚辛苦，做醫生都好撚辛苦啊！真係好撚辛苦啊！咁通常做到咧，真係。即係我識得有一個話俾我聽，佢試過一翻到屋企門口啊，未鎖門啊，笪低喺笪地度瞓咗，好似都有成10幾個鐘頭先識起翻身，即係閂翻道門，一攰到你根本係個人散曬。即係第一，你嗰個人唔係體力勞動，你仲要智慧勞動喎、啊，你問你啲書你要即刻識噶嘛，你唔係話聯埋啲傷口就算喎、啊。你仲要识书你先去做啊！ 我前一排先俾我老细屌喎，我无啦啦做下嘢，跟住然后咧就喺度 set 紧啲 lighting 咁样啦。跟住然后咧，突然间嗰时候系夜晚5點鐘咁滞噶啦，即系差唔多埋尾嗰几个 shot 啦。我突然间定咗喺度。 系， 佢话仆街点咗月啊？ 你大佬，我翻紧咗20幾個鐘头工，冇人点月啦，瞓觉都要一阵时间啊！ 叫得你通宵个老板咧，就谂住你为咗今日啊，上个礼拜应该去咗呢个澳门度做咗几晚桑拿，乜捻嘢都唔做，就系等呢日嘅啫嘛。 我话俾你听，笋哥，细佬咧以前咧做塑胶门嘅时候咧，就成日通宵。 吓、 啊，嗰阵时咧八几年嘅时候，香港嘅市道好啲咧，咁佢通宵系点嘅咧？我话俾大家听，嗱。大家都試過擔擔抬抬㗎啦，我哋做塑膠帽嗰啲擔擔抬抬咧短墩計，咁咧通宵嘅時間咧，佢叫你短墩計去擔擔抬抬。我話俾大家聽，我試過一嚿嘢，屋企大家有冇一啲蛋雞嘅洗衣機啊？如果蛋雞嘅洗衣機咧， 係咪即係中間一個圓揼頭轉嗰啲啊？ 一嚿蛋雞洗衣機體積嘅嘢係一嚿實心嘅鋼嚟嘅、 啊。 我同我師兄、那個老細同我講啊，阿九護士，你同埋阿平仔咧兩個人就去將呢嚿實心鋼拎去試帽。嗰嚿嘢實心，你諗下幾多噸重啊？咁咧，我同嘅師兄當年咧就15.5歲，咁當年我簽呢個學徒合約嘅時候，仲要阿爸阿媽去簽名噶，仲有啲叫做勞工，即係嗰啲學徒訓練計劃主任去到，即係你間公司度 check 你嘅。嗰陣時咧學徒訓練就唔俾當嘢嘅，即係唔俾通宵嘅，但係老細坐你都閪崩啦，咁咪照叫你兩個通宵。咁咧我哋兩個你諗下15歲幾嘅年青人，嗱我而家都唔叫大隻啦。咁咧，當年嘅發育係點咧？我個手瓜就好似我而家嘅手腕咁，我師兄仲矮過半尺，咁兩條僆仔咧，咁咧嗱，我哋大家咧就轉一個好似你手腕咁粗，一個成年人手腕咁粗嘅螺絲窿，咁咧落去一個嘅即係塑膠帽度，將個塑膠帽壓起佢，咁咧就攝架啤檸車落去。我話俾你聽，我同我師兄咧通宵啊嗰日，就兩個咧就拎套帽去試，兩個坐上碌鐵棍度咧，係兩個坐得上去。嗰嚿嘢系唔捻喐嘅，咁唯有搏命压啦，左压右压，咁啊谂住摄个啤领车底都可以摄捻爆啊，架啤领车压落去，架啤领车爆啊，咁都可想而知嗰嚿嘢系几重。咁当年我哋喺塑胶帽厂当嘢咧，就要做呢咁嘅苦力嘅。咁咧做完之后咧，你啊好捻攰噶嘛， 吓， 咁啊谂住瞌下眼瞓啦。老细兜巴打落，即系兜巴打落嚟，我屌你个老母啊！我点解俾双工你啊？因为你夜晚唔瞓啊嘛。我真系想话，大哥。我份人工先得嗰2000蚊唔夠，雙工都唔夠，我瞓一陣，你唔使兜巴打喎。即係你諗下當嘢嗰、那個時間，我哋即係捱夜係好撚辛苦啊。 不過我哋而家啲老闆文明啲啊，即係咧，你唔好喺正隔離瞓覺，即係咧，我哋喺機艙做嘢咧，咁你行過第二邊嘅機艙咧，其實基 唔係，但係佢會唔會叫醒你㗎？走過嚟？ 唔會，有多啲人做嘢㗎嘛，即係咧知道你攣低咗，其他兄弟就會即刻補位㗎。 唔係，但係你攣係攣幾耐先？即係你諗住攣。 哦，冇啦，咪多5-6分鐘就起身㗎。 哇！我屌你老味，攣唔到喎，呢啲5-6分鐘，一攣就半個鐘㗎啦喎。 不過好得意喎，你有冇發現咧？原來咧，當你咧去透支到一個程度嘅時候咧， 係 你有一件，你真係覺得係死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到一個時候。有個 breaking point 嘅喎， 有噶有噶， 你即刻唔眼瞓嘅咯。 係啊，嗱，通常係去到邊個位咧？我自己就 我哋想揾阿牛醫生解釋下呢個現象。 喂，我下次揾阿牛醫生解釋下。通常撐到5點零鐘啦，咁到6點至8點呢段時間你開始唔眼瞓，因為你已經進入咗第二個翻工嘅 cycle 啦嘛。即係你瞓覺嘅時候你係夜晚黑瞓噶嘛，咁第二個 cycle 你6點零7點你都起身翻工啦，咁你進入咗嗰個 cycle 嘅時候你咪開始唔眼瞓咯。嗰陣時我話俾你聽，我哋翻嘢啊。我試過一次，嗰陣時唔夠，即係你知我哋細個揾2000蚊養頭家，15歲幾，即係真係成頭家等你養，真係唔夠食。我同我師兄個平仔去邊度做嘢呢？去拆櫃。我話俾你聽，嗰陣時拆櫃咧有3嚿水。咁咧，筍哥，我哋第一日見個櫃係咩嚟嘅咧？嗰、那個40尺櫃，裏邊嗰啲係不鏽鋼櫃 啊。 不鏽鋼櫃6尺高噶嘛。我第一望撚住個櫃傻撚咗，條友望撚住個櫃傻撚咗，啲人仲講啊，嗰個大工，我屌你個老母啊！你兩個開工啦，個櫃高我哋喎，量高我哋一倍。咁咧大工咧，我話俾你聽，佢哋咧就300蚊一工，一日咧我佢哋一晚咧可以拆3隻櫃到啦。咁我同阿平仔咧一晚嚇都拆唔到半隻。因为那个柜6尺，屌你后屘嗰啲钢柜6尺高，咪话一个人啦，两个人都搬唔捻掂啦，屌你个閪！ 以前除咗做鸡之外咧，夜妈妈其实有几多人通宵做紧嘢 啊？哇，屌你！我话俾你听，嗰阵时喺火炭啊，我嗰阵时80幾年咧喺火炭咧，真系一个现象，而家工厂区又唔见噶。 我以前听啲人讲话，工厂区夜晚都开工噶嘛，以前。 嗱，我以前喺火炭观塘牛头角，牛头角啊，牛池湾 ，sorry， 牛池湾。是不是牛頭角？牛頭角定牛池灣？觀塘 啊，觀塘牛池灣 啦。牛池灣開工是點咧？夜晚黑4:30啊，夜晚黑啲飯堂啊，揾唔揾到位食飯？ 咁撚誇張， 八幾年嗰陣時，屌真係喎！ 呢個真係啱啊！你夜晚開工四五點係好撚肚餓 嘅，係啊！你係揾唔揾到位食飯？ 喂，咁而家做護士有冇得食嘢嘅咧？夜晚 有， 我都有嘅。 我咪有時同你食宵夜。 唔係嗰個係 official㗎。 十二點一點喎， 係啊， 屌你跟住然後又 一冇噶啦，堅踩啊！ 哇，照踩七個鐘先有嘢食， 係啊， 我都幾撚攰， 堅踩噶啦。咁話説咧，我哋嗰陣時咧喺即係嗰個牛池灣啊、觀塘啊、火炭做嘢，你夜晚黑啊揾唔到位食飯。我話俾你聽，嗰陣時大排檔尤其火炭開通宵噶，點解咧？你做到肚餓，三四點落去食碗雲吞麵一樣有得食噶。你而家開通宵，鬼影都冇隻啦！嗰陣時落街啊，嗰啲鋪頭咧，我嗰陣時做塑膠帽，啲鋪頭真係開通宵啊！你落去買條彈弓，買粒螺絲，照有賣嘅。 咁得意 啊！同日頭冇分別噶，只係多咗燈光火著。因為啲鋪頭真係24小時做嘢。嗰陣時八幾年，香港經濟未搬上大陸，啱啱先開始起飛搬上去嘅時候，香港經濟係好蓬勃。你有嘢做，即係嗰陣時嗱，你諗下，我哋兩條僆仔都係去拆櫃。一晚一個大工， 點會請你啊？啱啊，講真， 即係嗰陣時因為人手唔夠啊，一晚可以拆幾隻櫃。你而家邊有人拆櫃啊？即係好老實講，我要拆大陸拆咗啦。我細個嚟香港拆， 屌尾賤啊！咁撚多人去做嘢嚇。 嗰陣時係唔休冇嘢做嘅，你開通宵係必定噶啦。即係呢個係例嚟㗎。你而家通宵公開 啦。你知唔知而家其實大陸都好得意喎？即係如果大家喺大陸度做嘢咧。你發現一啲非法鋪啊，開到十二點一點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啲友仔十二點一點先放工。 即係咧，有其實咧係大陸咧，而家好多鋪頭，譬如話嗱士多仔，非法鋪，咁啊飲飲食食唔再講啦，通常都開到凌晨嘅，好多時都。咁啊，而家大陸都仲係咁樣。 因為佢哋嗱，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你想睇經濟好唔好，第一樣嘢睇咩？啲鋪頭夜唔夜閂門。如果啲鋪頭夜閂門，證明一樣嘢係咩？我夜放工啊嘛，夜放工證明咗一樣嘢係咩？揾到食啊嘛。 係咯。 如果你啲鋪頭早閂門係咩咧？都揾唔到食。我放工咪翻屋企咯，仲出嚟消費。如果我真係放工，我仲想消費一下。嗱，我試過上廣州，我想同大家即係大陸好多人而家喺大陸做緊嘢。廣州家私鋪閂成兩點鐘噶嘛，好多都。 啊，係係係。 即係你兩點鐘仲去買家私，香港唔係啊！屌你老尾，八點過後冇人買家私咯。 係啊，其實而家啲鋪頭都開，即係朝頭早係好得意啊！你 啊， 但係鋪頭都開好晏嘅。 係啊係啊， 好晏先開工 啊！因為你而家變咗香港係咩咧？啲人放工都準時放工就翻屋企咯。平時行今日星期六咯，星期日咯。大陸點解開到咁夜？就係因為啲人放工星期六日都要翻工嘛。咁淨係得放工嗰段時間可以購下物嘅啫嘛。咁啊變到開到咁夜。當年火炭啊！有間剪髮鋪又係好似阿筍哥講，收成一兩點嘅，因為你根本翻完放完工，你都差唔多成十點鐘喎，你去剪完髮翻屋企差唔多啦。 所以唔怪之嗰啲雞竇通常都係開通宵啊。 啱， 即係等啲人放咗工先去叫雞。 啱啊啱啊啱啊！但係而家香港啲雞竇， 咁其實以前有冇兩間雞嘅咧？即係譬如話，即係早間，即係譬如話朝頭早九點鐘開工，到夜晚有一間。 有一樣嘢我想同大家講，雞竇廿四小時營業啊，唔閂門嘅。 係啊，咁但係啲小姐都要不停換噶嘛。 係三間啦，啲小姐 三 間仔啦。通常啊，經濟好嘅時候， 係咪渣啲嗰啲做早間咧？ 你又錯啦，筍哥。經濟最好嘅時候啊，最靚嘅小姐做咩咧？你諗都唔使諗啊，早場。 即係朝頭早九點九至五。 啊？點解咧？去叫雞嘅人，夜晚可能做緊嘢，咁啊朝頭早先去叫雞。以前早場好撚旺噶，而家早場冇人添啦。澳門仲有嗱，澳門咧，我喺澳門做嘢嗰陣時咧，就有一樣嘢好得意嘅。澳門最靚嘅小姐咧，就未必喺呢個夜晚黑噶。夜晚黑嗰啲係中挺靚，朝頭早嗰啲咧係好靚，即係八幾年嗰陣時。點解咧？放完工。未翻工嗱，我哋放工係點咧？嗰陣時個 cycle 就係你可能三四點鐘放工，過到澳門六點零鐘，屌完工喺朝頭早十點鐘就翻工。 嗯、 即係嗰陣時個 cycle 係咁噶嘛，廿四小時不停營業噶嘛。香港地做勞工界啊，或者係做嗰陣時做手作仔就係我放就放五點啊，或者放六點啊，咁之後就加班噶嘛，加到三點噶嘛，加到三點之後就放工啦。放工啲友就係過澳門噶嘛，有時過大海噶，咁聽朝翻十點噶嘛，通常就。 嗯 咁嘅時間咪中間個時間咪多靚女咯，因為佢嗰段時間先過澳門玩啊嘛，玩完咪繼續翻工瞓一陣。咁所以嗰陣時嘅早場啲女就好靚嘅，但係而家 冇撚曬，即係上撚曬大陸，冇通宵啦，而家就翻通宵翻大陸噶啦。 不過你諗下，其實都好得意。細個嘅時候咧，可能三五知己啊，大家即係大家可能都冇錢噶啦，坐公園咧嚇。 哦，係喎，嗱，筍哥，我又想同你講一樣嘢。細個嘅時候，你發唔發覺好撚中意傾通宵偈，而家唔中意喎。 屌你尾，哇！真係而家。即係大家都係通宵啊！屌，而家夜晚咧通宵，以前咧講緊開通宵，可能即係大家真係食個菠蘿包啊，或者整個忌廉賓飲罐嗰啲檸檬。 係啊，之後又講我哋要點黃桃毀女啊，我又點樣溝阿 Ann 啊，我又點樣溝 Mary 啊。 跟住然後咧，大家幾個朋友仔啊，就咧就誒度下有啲咩策略啊，或者咧唔知喺邊個草叢裏邊收埋咗本龍虎炮啊，拎出嚟大家去分佢。而家係講緊，而家通宵係咩咧？通宵咧就係、 打機。 啱啱然後，而家嗰啲細路仔又係啦，即係我哋去到而家中年嘅時候，就梗係講緊，哇！今晚通宵啊，去邊間卡拉 OK 啊，陪邊個老闆啊，跟住然後落邊間桑拿，仲要睇波啊，睇完波之後咧， 先有飲酒，之後先去做桑拿，屌你！ 哇！真係你諗下咧，即係同樣係通宵啊， 係， 即係。其實咧，由細到大都通宵噶啦，即係咧細個咧可能睇。 唔係以前通宵係玩嘅，細個。 好仲犀利，以前通完宵之後，第日仲翻學都冇嘢嘅。 而家屌你！ 哇！而家通完一晚宵之後咧， 好似俾人打甩完一身咁。 唔係就喺你屙屎巾直唔使用力，好似塞禁咁斜咁啊！ 我話俾你聽，筍哥，我以前嗰次從通櫃啊，唔係嗰次去拆櫃，唔係通櫃，嗰次去拆櫃啊，我師兄阿平仔啊，我話俾你聽，佢拆你完只櫃，佢同我講。啊！狗護士，我屙唔到屎，我話點解？踎唔到，只腳踎唔撚到，因為根本軟撚曬。我屌你老味，踎都踎唔到，點屙屎啊？你屌你老味，真係辛苦到即係嗱，我想即係同大家年青人講，而家呢一輩嘅年青人少咗通宵工作嘅呢個經驗，即係阿筍哥就即係八幾年出世啊， 八零， 我八幾年咧仲做緊嘢，咁、八幾年嘅人咧就好中意，即係真係好多通宵工作。嗱，通宵工作八幾年都唔係巔峰啊，七幾年嗰陣時真係巔峰。 我八幾年嗰時候仲有工廠嘛，我爸爸嘅時候嗰時候有工廠，我都係即係夜晚有時話，喂，即執得一件一件咁樣，都媽咪又係包裝咧咁樣，咁咪做多幾件咯。 啱啊啱啊。 咁有時可能係啲友就係以前五點鐘收工啊嘛，都有時加班加到六點七點啊，咁有時你自己屋企人就會做到八點九點咁樣咯。即係你諗下，其實可能坐多兩個鐘包多一兩千件啊都。 嗱，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一個咁嘅經歷，七幾年到八幾年嗰個階段，街市係收成十點十一點嘅，十一點鐘。 我真係唔知道啊。 有魚賣嘅。 係啊。 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經驗啊？而家就八點鐘收街市啊嘛。即係而家收早咗噶嘛。因為以前啲人就係放工都想買餐送翻屋企噶嘛，食飯就。因為平啲啊嘛。即係以前就加班都好翻屋企食飯噶嘛，即係而家加班你梗係屌你老味飯盒噶啦，諗都唔使諗啦。 咁啊 係，即係以前就係加班啊翻屋企食飯，即係你都可以放工買餐， 都可以買啲嘢翻去煮下。 啊，而家唔得噶嘛，而家就屌你乜街市都 收。波仔飯啦，而家 波仔飯啦最方便啦，叮撚完嗰就食噶啦，諗都唔使諗啊。嗱，而家個市道啊，個 cycle 已經係冇以前咁好，加班少咗。第一，第二樣嘢，加班嘅情緒亦都冇以前咁好。而家加班，你見啲撚樣係點嘅咧？嗱，我哋即係自己都做個生意啊！你而家叫啲人加班嘅心態就係話，九護士唔係話我約人唱卡拉 OK， 即係而家啲人會咁噶。以前嗰啲就會話，阿九護士有冇班加？即係你阿爸嗰代阿媽嗰代會係咁噶嘛？係 啊， 有冇班加？ 你啊真係問翻佢轉頭有冇嘢做啊？ 係啊，而家唔係啊，你叫啲閪佬加班。 系啦， 即系你又叫我加班，你有冇搞捻错啊？即系咁嘅样嘅心态，我觉得就即系有啲难过。 不过点讲咧，即系而家就系点讲咧？我谂系咁，啲人都注重养生活嘅质素多咗嘅。 咁呢个 你谂下，其实都唔好啊！你疯狂加班，你对自己嘅身体又唔好，你对自己屋企人关系又唔好。咁以前都成日讲好多啲咁嘅古仔噶啦，咩家庭关系差啊咁样。即係以前咧，唔知我諗係要早少，要年紀大少少嗰啲人咧，先會俾人咁樣屌過。 同埋， 你老豆老母就點？有教你唔瞓，你折墮啊你！ 係啊係啊，屌你而家唔係啊，瞓喺度撲街屎忽爛㗎喎！屌你 以前，喂，咁你十零歲嘅時候，梗係有段咁嘅時間。你嗰時候精力無限，又唔想瞓，夜晚十一點先拎支吉他出嚟彈㗎嘛。 啱啊啱啊啱啊！嗰陣時間先有 mood 㗎嘛，屌！ 即係咧，然後咧就去到。 喂，同埋一樣嘢，筍哥，你發唔發覺咧？嗱，以前勞工界加班好得意啊！嗱，話説小弟都做咗好多年勞工界啊。嗰陣時加完班咧，啲友就好中意去叫雞嘅，即係去澳門啊，或者去叫雞之前上嗱，我講翻一樣嘢就係日式指壓，我唔知道大家去過未？咩叫日式指壓呢？ 就唔同而家桑拿。日式指壓咧就係一間房，一間屋啦嚇，一間房，佢間咗好多一格格。嗰啲一格格咧就係唔到頂嘅，即係啲飛機木間嘅，就瞓床褥嘅，即係地下嗰度。咁咧啲女入到嚟咧就幫你即係推油，咁啊話揼骨啦，點揼啊，屌得一張牀褥咁嘅 size， 你諗下，張牀褥仲係你唔好諗。 即係佢唔係堅揼嘅，其實。 梗係唔係堅。 係咪湯蛇咧？ 唔係啊，就吹簫啊、屌閪啊咁嘅。你諗下一樣嘢，張牀褥係單人牀褥，佢點可以同你揼到骨啊？通常就直接上嚟就屌閪啊，玩啲激啲嘅嘢。嗰陣時咧話你 激啲嘅 屌屎忽，嗰陣時屌屎忽係發係日式指壓發明㗎。 真 係 啊？ 係啊！屌屎忽，我话俾你听，嗰阵时咧日式指压就发明屌屎忽呢样嘢，哇！因为有屌屎忽啊，嗰条女，我真系，我即系我唔知点解而家人成日话屌屎忽会失禁，嗰阵时啲女咧一话嗰阵场有屎忽窿屌啊，我话你哋听排队你排捻切啦，直 头 八几年，咁嗰阵时咧日式指压就即系好盛行。老闆跟你加完班到啦，通常就會跟你講，啊去指壓啦咁，你嗰日就會白做啦，即係幾個鐘你就白做啦，因為你可以日式指壓啊嘛，嚇。 而家嗰啲指壓都起碼都有 四嚿，四嚿，嗰陣時四嚿，三嚿，三百八十。 你開晚通宵點會有四嚿水啊？嗰 唔係白做咯，威都啦，總之就 你嗰日全日嘅人 係威都，總之威都啦嗰日。咁咧嗰陣時咧好興呢樣嘢，咁點解咧？因為你第二日都再加班啫嘛，有乜所謂啫？ 哦，咁啊 係。啊，第二日做翻啫嘛，開心下一兩日冇所謂。咁嗰陣時咧，日式指壓咧就好盛行嘅，即係喺即係多經濟起飛嘅時候，香港咁咧，大家即係介紹下嗰度就係瞓床褥啦，沖涼就即係嗰啲公家地方，總之一個花灑頭，即係一條水喉四五個花灑頭沖涼嗰啲地方嚟。咁日式指壓有一樣嘢係咩過癮咧？夠地道。通常咧有嗰陣時日式指壓有邊啲女做咧？全部好少啊，北姑啊嗰陣時都通常啲師奶陀地啊。咁咧而家咧，我又發覺有一樣嘢就係冇曬香港師奶啦，即係有北姑啦，北姑師奶有。嗰陣時係香港師奶陀地咧，就好中意做日式指壓啊、屌屎忽啊、吹簫啊、選腳趾啊嗰啲咁樣嘅。咁嗰陣時。 哦、其實是不是那時候都很多女咧係嗰啲即係佢本來是娘家嚟嘅，咁然後咧就，咁然後咧就 想揾多啲錢啦，當然 啦，咁然後就瞞住我老公出嚟做雞， 加班，話俾我老公聽加班，係 咪好撚多嗰啲咩工廠妹啊？ 工廠妹屌你邊有工廠妹？嗰陣時都係加班啊，咪多咗日式指壓咯，夜晚加班啦。咁其實嗰陣時啲人揾食都幾好，因為你又諗下，你一晚跑得嗰十零個鐘頭，咁你一個鐘你日式指壓擦到兩嚿半水。你一晚都二千幾蚊喎。 哦，咁一個鐘唔係真係真鐘嚟噶嘛？ 一個鐘唔係真鐘噶嘛？咁、你諗下做得四即係五個鐘，你都幾和味啊？嗰段時間。咁嗰陣時日式指壓盛行啦，咁啊點解又講即係講下黃葉咧？因為阿筍哥講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個節目好多女性仲聽嘛。我話俾大家聽，女人你點先可以留得住一個男人呢？靠你把口。 哦，咁啊， 谂都唔使谂，即系靠你把口啦。咁你靠你把口，你就可以留得住一个男人噶啦。 唔吹箫嘅女都冇乜市场，即系自从呢个陈啊咁样，好似得咗好多女观众。 边个啊？陈咩啊？ 陈冠希啊！ 屌、就是， 喂，只要陈冠希证明咗咧，几靓嘅女都系会吹箫嘅。 我即系你，我同大家讲一样嘢啊。男人就最中唔系女人最中意男人送钻石，男人最中意女人吹箫。谂都唔使谂，即系你话讲第二样嘢都唔好讲啦，屌！即系你即系呢样都唔做，有啲咩你啱做嘅先？ 咁啊系。 即系你话哦呢啲嘢唔系我做，唔系你做，边个做啊？ 啊有冇啲女观众可以发问下啲问题咧？即系真 唔系有都冇人留言板噶，冇人够胆啊嘛，屌！ 不过我觉得咧近排观摩啱啱观摩完我哋嘅留言板咧，哇好多观众都好认真咁留言咯。 第一我好 不 过 我哋 可 唔可以做下网上？我哋而家系咪可以回应一下啲题材咧 系都得噶，啊有一个网友问你嗰部系咩相机啊？你用 Leaf 嘛 ？Leaf，L-E-A-F 咯， 贵唔贵啊？ 贵，唔系即系贵唔贵？睇下你身家有几多啦。屌你有几千万咁样。 我想问下嗰啲相机有咩用嘅咧？ 哦，其实系咁嘅。 除咗玩具之外， 玩具啊，影张相出嚟，佢可以晒张相嘅尺寸大啲啦。 即系玩具啦。 玩具啦，系啦，系啦。 我想问下嗰嚿玩具买咗几多钱啊？ 如果而家系讲紧四五十万度啦。吓，系啊。 我想買影嗰陣時候，嗰部 lift 係大底機嚟嘅， 係係， 即係行啤佬嘅。 唔係120蝙蝠啫。 唔係，我想問嗰、那個距離啊，即係嗰支鏡係行啤佬嘅係咪？即係行嗰啲風琴。 你行六七機咪可以行啤佬咯？ 哦，如果唔行啤佬，佢有 其實佢係一個 digital bag， 即係佢好似以前個 film 個 magazine 咁樣啫嘛。 啊，即係總之係好似嗰、那個嗰只叫咩Liefman 啊 ，Lief 尼學Landhoff 好似 Landhoff 咁就總之就係菲林走到個鏡頭啤佬。 你亦都可以，亦都可以落四五機 啊！ 即係其實有好多 company， 佢你當佢只係一卷菲林咯，不過佢個電子菲林咁樣啦。 但係連埋鏡頭嘅電子菲林， 你可以相機另計㗎啦又。 係。 係啊。 但我問相機就係、是即係你部相機係用即係有 standard 鏡定 有 Rolly 相機又有，其實你呢個 bag 哦 Leaf 係 bag 嚟嘅， 係啦，可以配合任何嘅相機裏面 哦，明白了。 不過我覺得近排啲觀眾主要都係回應緊雷曼兄弟事件啦。 係。 啊、 我好欣賞大家嘅聽眾咁有心啦、啊， 唔係真係咁認真去寫一段文字出嚟，即係咧要肯花時間咧，去注視呢件事已經好唔容易。 啱啱嗱，我第一想講翻我哋嘅題目，談呢個通宵先。啊、我話俾大家聽， 有冇啲觀眾通宵聽我哋節目嘅咧？ 我話俾大家聽，通宵你做其他嘢啦，通宵冇聽我哋節目啊嘛。嗰陣時阿筍哥話俾你聽，我嗰陣時做學師仔，嗱我要簽學童合約㗎。嗰陣時咧，我哋通宵做咩呢？我想同大家讲咩叫揼角仔嗱，而家我谂好少人知咩叫角仔啦。以前都好兴噶嘛，因为多人食饭啊，即系多人口住啊。以前啲公屋咧，大家唔知道有冇去嗰啲嗰个叫乜鬼嘢秀茂坪？秀茂坪啲公屋啊，六尺楼底都去搭角仔噶嘛。即 系 因为有角仔嘅时候，你间屋一百尺变二百尺噶啦。 系啊系啊。 咁咧嗰阵时候我哋工厂系点咧？我同阿平哥、阿平仔。咁兩個師兄弟，十五歲半未發育，我成日點解強調十五歲半未發育呢？我而家係高度識我嘅人都知有幾高㗎啦。當年就矮而家一截，大家諗一樣嘢，你一笪地方個角仔要晾到一個好似大眼雞洗衣機咁嘅實心鐵，你個角仔一定唔能夠木方做啦。咁第一用啲工字鐵啦，第二用啲夾板啦。我想同大家讲，十五岁僆仔去揼角仔，仲要工字铁揼，冇人协助嘅时候，我嗰种辛苦情况真系屌老母！揼通宵，我话俾你听，托住用工字铁六尺几长，同个师兄，阿师兄啊，你可唔可以啊，明哥转窿嘅时候快，因为我顶唔捻紧啦，下面嗰度最捻攞命，个老细仲要屌柒你。以前啲人揸电钻咧，而家你只手够大，咪可以一只手俾握耐嘅。我以前点咧，攞个心口夹落去个电钻，攞个人推落去，屌你 推电钻， 屌你老味油压钻都要咁样揸咧，我虽然知几捻柒辛苦，拎块夹板，啲夹板好似六。尺成唔系九尺成四尺四尺半，定九尺成五尺啊？我记得 唔记得啦。 总之好似九尺长，我记得一两条僆仔落去拎十几块啲夹板上嚟，我屌佢个老母系，哇！你真系即系嗰啲真系非人生活嘅加班，屌你老味！而家我谂真系好捻少人挨捻过呢个加班。 不过我觉得都好啦吓，而家除咗即系翻大陆嘅朋友之外咧，佢哋 香港好捻少人加班真系。 加班系有，但系唔系。 唔系劳，好少人用一个。真正的勞力去加班 因為我而家有時候我夜媽媽都喺中環 office 度坐噶嘛，即係冇乜嘢做，喺度坐下聽下收音機啊咁樣。我因為我 office 都係一兩個人咁樣嘅啫。咁樣咧呢、這個。 唔係，但係嗰段時間係咪加班㗎？ 唔係做嘢㗎，即係有啲放緊工又唔想翻屋企。咁我屋企又一條友，咁喺度又一條友，冇所謂啦嚇。 係啊。 跟住有時咧望出窗門，啊有時咧想裝下，有冇人喺對面嗰 office 嗰度啊搞緊啲咩？ 唔係，我想問下嗱，屌閪一件事啊！而家中環多唔多人加班？ 有，我最誇張嗰次咧係因為我要等部相機翻嚟去俾另外個攝影師，差唔多部相機咧喺上海即刻翻緊嚟嘅，我等到一點鐘。 唔係佢攞咩送俾你啊 ？D X 啊？ 佢揾人帶翻翻嚟。 哦， 我見到咩咧？我見到有個人啊，我見到有最嗰鋪真係好搞笑，係真係見到兩個 office 裏面同時有兩個人 係 一齊開緊睡袋， 係 喺間 office 裏面瞓覺。 唔系嘛？ 系啊， 做咩噶间嘢？ 嗰、那个系咩咧？嗱，我话俾大家听，我公司喺边度啦，就喺而家东方标行嘅对面啦吓。 东方边间啊？ 东方标行 即系 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即系嗰、那个皇后戏院嗰度。 系，唔系皇后大道中啦。呢个 跟住上环噶咯。 系系系。咁样然后咧，嗰度咧楼上咧。就是呢個東方標，唔係即係樓上咧，嗰啲係甲級寫字樓。係 啊 係 啊！ 哇，你諗下，嗰啲甲級寫字樓，嗰裏邊做嘢嗰啲，肯定即係唔係財經係股票㗎啦。 啊！ 嗰班友仔都要做通宵，都仲要咧 嗰晚係兩點鐘㗎啦，我一路望住個窗出面嘅時候咧，見到佢哋拎睡袋出嚟瞓，哇！嗰種咁嘅場面，我睇到之後都真係 哇，好撚震撼喎、啊，真係。 即係你諗下呢班撲街，喺佢哋揾好多錢，但係真係好撚辛苦。即係點解你兩點三點你睇埋個你睇埋個美事？係。唔係佢哋係睇埋個美事中段，跟住然後瞓一瞓，可能四五點起身睇埋個美事收市。 係之後就開始捉香港啦， 跟住就香港開市咁樣。哇！屌你尾，你咁樣做你個人都發臭真係。 即係做撚到唔係發臭啊！屌你直頭你真係。即係好似阿筍哥講到碌鳩唔撚硬咯，即係佢屌閪都屌唔到。 你有時講緊話，喂嗰班友真係揾好多錢咁樣，喂但係你近排睇翻啲新聞啊，嗰啲個個做金融嗰啲，真係有得食冇得瞓，有得食食到死都有得瞓。即係咧，而家我前幾日聽人哋嘅節目都講話，喂邊個行呢、這個成個行業啊，以前滾得最多就係古惑仔。而家滾得最多，香港最難滾就係金融業。係 咩？ 係，即係咧，成班有撲街揸住啲錢多到，佢哋可以開出六十個月糧嘅花紅。我同你一萬蚊一個月都六十萬啦，係咪 六十個月糧花紅？ 哦，你冇睇嗰時候富達證券啊？ 冇啊， 出六十個月糧啊，新年。 係咩？ 係啊。 哇，咁撚肥。 係啊，咁你諗下，佢哋揸住咁多錢，又咁撚辛苦喎、啊。屌、你呢啲環境，你得兩樣嘢嘅啫，唔係食。唔係食就屌噶啦，就食貴貴，屌就屌貴貴咁樣咯。 啱啊。 係啊，咁啊，其實呢個時候仲有嘅，但係即係我唔知，但係即係辛苦嘅人要有回報咯。咁其實都公平嘅。 啱啱啱，即係人好得意嘅，即係你去到揾到咁多錢咁辛苦嘅時候，你為咩咧？都係為即係食餐飯同埋屌個閪 嘅 真係。 係啊，即係你唔係食啲好嘅，屌啲好嘅。即係我有個朋友就阿窮爺，阿窮爺有即係個窮爺嘅家姐都揾幾億噶嘛，即係。是做啲大廠啊，即係好多錢噶。 啊，唔係，但係窮爺家姐幾多分未啊？ 結咗啦，結咗，你係冇份噶。咁啊，佢有一次去出啱啱去外遊嘅時候，就同我老豆老母一齊。咁然後咧就話要揾間酒店住。咁佢家姐一諗就梗係住最貴嗰間。 啱啱諗都唔使。 跟住然後佢老豆老母就話：，哇！你咁花錢乜乜乜乜咁樣。阿窮爺嗰時候同佢阿爸阿媽講：，阿家姐咁辛苦係乜啊？ 啱啱就係為咗今日咯， 係咯，其實就係諗住食好啲、住好啲、著好啲啫。 啱啱，如果咁辛苦都係為咗住唔好、食唔好、著唔好，我使乜咁辛苦啊？ 係啊，所以你其實而家見到即係又講翻雷曼啊，嗰班人啊，成日唔通宵又不停做嘢，喺度追 quota， 然後睇故事乜乜柒柒，乜都搞暈曬。係佢哋揾到，屌而家有啲你知唔知有啲銀行啲 tick 啦，即係嗰啲賣嘢嗰啲友就係工都唔敢翻啊！惊佢， 惊俾人打， 咁你惊俾人打啦！仆街嗰时候氹你落搭，而家仲唔打柒你吓？ 啱啊，啱啊，啱啊！ 系啊。 不过嗱，讲翻银行啊，我有几个朋友做银行一啲嘅高层，佢嗰日同我倾电话，第一样嘢讲咩咧？担心冇嘢做。 嗯。 即系而家因为即系唔好讲加班，都唔好论加班添。第一加班冇钱啦，而家即系以前加班有钱噶嘛，而家加班冇钱啦。第一，第二样嘢就系都唔。即係都唔好論有冇班加，直頭係冇公開。 你諗下以前做嗰啲咩證券行嗰啲人啊，你翻工係做表情嘅啫嘛，等啲記者影到你好張，哇升好撚多嗰啲相。 啊 喂，屌你尾！而家你翻去之後對住個股票機，喂，若今晚又跌九千點咁樣。 唔係，而家都係做表情，做個閪口閪面嘅表情啊！ 你話仲有啲咩趣啊？唉，不過真係慶幸啊！如果啲觀眾係唔使加班嘅，真係 老。唔係。而家加班同以前加班係兩回事，阿筍哥。以前加班嗱，我就算做僆仔勞工界時候加班都係有錢收嘅，都係雙工嘅。而家加班好多時你付出咗係冇錢收嘅。 喂，但係係咪通宵通常都係雙工咧？ 雙工，但係嗰陣時候我哋成日俾人屌啊，通宵黑眼瞓。我有冇搞撚錯？俾雙工你，原因就係你唔瞓啊嘛。我用錢買你嘅瞓覺時間翻嚟，而家唔係㗎。而家唔單止老細唔會俾錢你，你仲要係堅砌添。即係嗱，我唔知你而家雙即係加班係點啊？我有啲老友加班銀行，我一個老友係做一啲嘅即係外匯結算嘅。外匯結算就喺人哋收工佢開工，咁佢點結算咧？就夜晚黑先翻工啦嚇，咁啊五點過後翻工，翻到第二朝九點就應該停㗎啦。佢同我講：阿九護士，你係錯啦，翻到第二朝一兩點。我話點解？聽日。晏昼一两点，我话点解？冇啊，做唔晒啲嘢，或者晏昼嗰啲嘢，有啲老细系唔想俾钱人哋做，晏昼请少啲人，咪你做埋佢咯。但系唔系，即系唔计钱噶，即系你唔好谂住有粮出啊，冇啊。 系，不过你其实咧，讲真，你个即系好似我哋公司咁样啫嘛。我哋楼下有好多僆仔，即系佢哋可能做咗一个钟，个个钟继续俾佢嘅。 系。 但我老细就话：，喂，阿筍哥。唔係你加你通宵 你都加人工啊，咁我唔使俾咁多你啦。 哇，唔係啊。 咁啊啱嘅喎，你諗下，頂你嗱，你如果你譬如話你個底薪係得6000蚊嘅話， 係。 喂，呢、這個你真係或者你個 post 係啲卒仔嘅話，你做多一個鐘即係俾多一個鐘嚟嘅喎。咁但係你如果你係 managerial， 即係你係管理層嘅， 冇噶， 冇噶。喂，你做唔曬啲嘢係你管理有問題啊嘛？ 屌，喂唔係嘛，大佬，你叫我加班，我做梗係做唔撚曬咯，屌你個閪！ 所以通宵呢樣嘢，唉，即係你老母話齋啊嚇，即係有得瞓好快唔係折我。 啱啊，同埋好老實講啊，講埋一樣嘢，細個通宵，即係廣州後生嚟捱好過老嚟捱。我哋而家人到中年捱一晚通宵啊，哇！ 好似捱兩三萬咁。 唔係啊，好似人哋捱撚咗一個月咁。 唔係，大家咁，大家試下咧，連續打四次飛機 之後再去做嘢。 唔係， 之後踩單車踩天光， 或者之後即刻落水游水。 係。 係啦，跟然後咧 就上嚟再踩單車。 行上嚟嘅時候咧，你覺得只腳就 會飄嘅，屌你個人！ 你覺得個人好重啊，只腳啊好輕啊。 同埋你試過食曬一碟揚州炒飯都覺得唔撚飽，不但止個肚好似冇嘢落個格咁嚟啊！ 同埋咧，你個消化系統好似好差，成日 咪冇屎屙咯， 成日想瀨屎咁樣啊！ 但又屙唔出屎嗰啲啊！ 跟然後咧，周身咧有時飆冷汗啊，撲街啊！ 一係就冇汗出啦， 好撚驚啊！屌你咩真係有鬼咁啊！唉，大家 好啊，大家 老味真係， 喂，係咁先啦，拜拜。